色也有春天。 花希望啊，不该问，让你平静的心在祈愿，只是爱你的心超出了界限。我想拥有你所有一切，我不该问，不该让你再将往事重提，只是心中枷锁该如何才能解脱。 诗歌红酒时光对味，才是最完美的遇见，最完美的遇见。流动的光阴，岁月的声音，北京FM 九六九， 北京 FM 九六九。我和他们一样，我看着你默默地说，哦，不能这样，我想要回到老地方，我想要走在老路上，只是我在这里不该离，哦，姑娘，我就要回到老地方，就要走在老路上，我明知我也离不开你，爸爸，姑娘，我就要回到老地方， 我就要回到老地方， 我就要走在老路上， 我就要走在老路上， 我明知我也离不开你， 我明知我也离不开你，

曾有

相信奋斗的力量。力量，首届北大青年 CEO 俱乐部年会将于1月20号在北大博雅国际酒店举行。国际酒店举行，多位知名企业家、投资人、北大优秀青年 CEO 共聚一堂，风云对话。 大年初一，跟969汽车俱乐部河南自驾过大年啦！由金银上河源品北魏文明之精湛，逛康百万庄园品别样富商传奇。自驾报名电话：0105175-1969，0105175-1969。 永远无人的是我的双眼。

现在过去了再不来。红红落叶长埋尘土内，开始终结总是没变改，天天的你漂泊在白云外，苦海翻起爱恨，在世间不难逃避命运。相信是缘分， 前两天我再次重看了一遍星爷的经典之作《大话西游》，看完电影光是去翻一翻影评就已经足够赚一把累了。其实英雄情节无论放在哪个时代都受用，谁不想成为那个人的盖世英雄呢？可就如至尊宝所说，不带金箍救不了他，而带了金箍便爱不了他。九六九都市夜归人，莫文蔚，爱 你还记得吗？记忆的炎夏，散落在风中的一整发，喧哗的都已沙哑。没结果的花，未完成的牵挂，我们学会许多说法来掩饰不碰的伤疤。因为我会想起你，我害怕面对自己，我的意志总被寂寞吞噬。因为你总会提醒，过去总不会过去，有种真爱不是我的。没结果的花